三，背诵绕口令。琵琶和吉他。他喜欢弹琵琶，我喜欢弹吉他。他说琵琶胜过吉他，我说吉他胜过琵琶。他让我来弹吉他，他来弹琵琶。大家听听看，是吉他胜过琵琶，还是琵琶胜过吉他？